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 有声 制 作 的 多人 有声 剧， 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， 别忘了给我们投月票哦。 第209集。 终于碰见你们了。 等虐吧。 方队好啊。 哎，手下留情。 等爷杀你。 我对十方级灭大佬感兴趣，大佬看看我。 来单挑，谁输谁退。 这么霸气。 敢吗？ 哈，来呀。 乞丐，我来。 你们谁是王啊？我自爆，咱们王来单挑。 你肯定搁那骗人呢。 双方一边聊天一边在队伍频道报坐标，顺便查看周围的环境。观众也正看着他们的分布，很快找到爆点。 看悬崖。 呵，这叫什么报应。 赌他是死是活。 我赌他死了也拉个垫背的。 只见地图里炸子刷到了悬崖上，他前方的林中恰好有位老相好，据说是个心狠手辣的主。当然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，谨慎地向前走去，正要迈进森林就和对方撞见了。二人都是一顿，炸子挥手 嗨， 大佬二话不说拿着武器就冲向了他，炸子迅速后退。 我那天梦见你了。 大佬充耳不闻。 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当时其实去了。 大佬猛地停住脚。 结果你们一个个的可真会给我惊喜。 大佬盯住他。 我这个人是渣，但你摸着良心问问你自己，当初是我的错吗？想杀我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一下都不想让你碰，哪怕是在游戏里，用不着费心，我自己死。 他说着腿向后一迈，直接跳崖。大佬或许是被刺激到了，急忙追了下去，结果炸子的身体是下坠了，但手却及时攀住了崖边。于是只见大佬越过他坠崖，而他则蹬着山体慢条斯理地爬了上来。他站定转身看一眼下面的尸体。 爱过。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 我记得上一场他碰见老相好不是这个风格呀。 天地之谊吧。他们为什么这种人也有人喜欢？我不渣，可盐可甜，看看我啊。 跪求渣渣出本书，我买报。 炸子大概知道会被围观，对着天做了一个飞吻的动作，这才溜溜达达进了森林。片刻后他看见了小花妖，报给了甜甜。 他身边还有一个人呢，没问题吧？ 没问题，保证完成任务。 炸子不放心，告诉了甜甜他们的方向，准备在附近藏着以防万一。 没事，你走吧，我活不了的，你去找别人。 炸子以大局为重，扔下他走了。众人不知道他打的是什么哑谜，就见甜甜迎着小花妖他们的方向过去，找到一个空旷的草地抱膝坐着。半分钟后小花妖和队友经过，见状环视一周，见不着有埋伏的样子，便过去要杀他。结果走近一听，却听见他在哭。此刻他听见脚步声，一回头哭得更狠了。 你们杀了我吧，我不玩了。 队友是个男的，见状不忍，再次打量着周围，嘴上道： 你哭什么呀，这都最后一把了，那么多人看着呢。 看就看，我受不了了，让某人知道这件事也好，我喜欢方景行。 天天看着他和十方君灭秀恩爱，特难受。我不想玩的，他们非要拉着我玩。我本来就一直在忍着，这个草地是我和他最初相遇的地方，我就没绷住。你们杀了我吧，给我一个解脱，反正我在队伍里也是拖油瓶。 飞奔小花妖听着频道里传来队友说撞见人的消息，知道确实不是埋伏，蹲下道： 哎呀，老妹儿啊，你可不能这样啊。 你不懂。 我咋不懂呢？我也有喜欢的人。 是吗？ 飞奔小花妖看看时间，陪他聊了一分钟，见他的情绪缓和了，七号感动。 你真好，我要是和你一个队就好了。你喜欢的人是你队里的吗？就是那个什么高神，我听说方景星退役后，他现在是人气最高的大神。 不是。 两人又聊了一分钟，飞奔小花妖便没有再耽搁功夫。他正要说一句不好意思，便见对方道： 今天谢谢你，我好多了。你们杀了我吧，毕竟这局很关键，我懂的。 二人自然不会放水，合力把他宰了。 甜甜， 我小花妖还真是人美心善。 另一个就比较一言难尽了。 他人美心善？ 不是，这打的什么玩意儿啊？他来干啥的？ 应该有一定的道理，他都说了会死。 能有什么道理啊？拖了对手两分钟的时间，那他还真是棒棒的呀。 他们正吵着，只听方队的队伍频道响起了熟悉的声音，依旧萌萌的。 离离元帅和键盘有可能是他们的王，前者概率最高。 真的假的？ 真的。 信他。观众席一片哗然，因为离离原上确实是王。 我不信，蒙的吧？ 不就是喜欢谁的话题吗？这能有啥问题啊？ 想起了精进联盟那一场，这个妹子有点东西啊。 游戏里万众瞩目的甜甜道： 嘿嘿，没有啦，瞎猜的。我这个人吧，就是直觉有点准，然后运气比一般人好一点，所以就带上我啦，想让我在关键时刻赌一把。 他提前打预防针。 我要是没赌对，你们事后不许找我算账，我可是拿出了毕生的演技，还骗了人家小姐姐的同情心。哎，好愧疚。 不算账。 谁要是欺负你，哥哥第一个帮你报仇。 上次和我们遇见 也是我猜的。 离离原上 哪儿？ 山谷。 江晨和方景行立刻赶过去。